会家。西湖畔一场梦，梦中上斗鸟，上斗鸠从天上掉下个娘娘的丫头，雨中烟水中雨，伞下等河走，眉中情眼中爱，浑身是温柔，浑身是温柔、死者般大好事，师傅来的斗，师傅来的斗，实现我的百世心。万事成，喜的是大的喜，不送他大门口。愁的是囊中无钱，家中也卖了宅楼。嘘寒问冻是个国府的大姑娘，不怕。无辜的，无法无敌，无家无业，如何养你留？如何养你留？ 我把钱从根草茎起黄书

娘子，娘子，断桥，断桥，断桥，断桥，断桥，断桥。断桥， 断桥边多情 娘子， 西郎， 娘子， 西 娘子， 谢谢。冤家， 你还没死掉呢！ 看剑， 不要埋怨，不要 娘子，你我夫妻受尽磨难，终于相逢，何以言别？ 官人，这三杯雄风酒， 娘子 还得为起我，必须重回雷峰塔下。 娘子，你说什么？ 为起我，必须贬回世身，才能使咱的儿子性命于难呐！ 就是为了你的儿子，我们必须压在雷峰塔下，承受千年苦练呐！

听众朋友，到这里《玉韵流芳胡美玲艺术生涯50周年专场演出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